我哋称玛利亚为天主之母。当圣母玛利亚去探访圣父伊撒伯尔嘅时候，伊撒伯尔话：吾主嘅母亲嚟到我当中去探望我。事实上，当我哋否认玛利亚系天主之母嘅时候，我哋同时其实系否认紧佢所生产嘅男婴基督系真人真天主。如果耶稣基督系真人真天主的话，玛利亚就系天主之母，无其他嘅选择。所以喺厄弗所大公会议，教会话：如果有人唔相信玛利亚系天主之母，其实佢就系唔相信耶稣基督系真天主。这个人应受到绝罚。在玛利亚为天主之母这个顺利当中，含有两个真理。第一，就是我们承认玛利亚为真的母亲，因为她在孕育耶稣基督人性的时候，如同其他母亲一样，付出了世上每一位母亲在孕育子女的时候所要献出的一切。第二个真理是圣母是真正的天主之母，意思即是圣母怀孕和生育了天主圣三的第二位。不过圣母所孕育的并不是天主圣子第二位的天主圣，她所孕育的是她所屈尊就卑所摄取的人性。试想下，如果我们不承认一位母亲具有人的地位，那她所生的仔又怎会是一个人呢？同样，如果我们不承认玛利亚具有天主之母这个荣誉，那他所生的儿子又怎会是真天主呢？所以承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，就是我们确信并宣认他所生的儿子耶稣基督是真人真天主。Stay.